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四十四章，我一听顾文敏咁讲，心里边就暗喜啊。虽然我对佢有啲好感同埋唔舍得，但系而家真系正中下怀。我炸低挽留咁讲，其实我哋三个一齐玩都几好喎。不如我哋两兄弟保护你咧，你一个大姑娘去到啲咁嘅深山老林，好危险噶噃。我呢亦都知道顾文敏系肯定唔会应承噶啦。我亦都认识一个玩摄影嘅朋友，呢一种事讲起嚟就系随性，最憎呢就系身边跟住两个外行。果不出其言，顾文敏听完就推搪住咁讲：， 唉，都系唔好啦，反正都系住喺村入边咋嘛，随时都会有机会见㗎啦。 讲完我哋三个就交换咗电话号码。由于真係太过攰啦，我哋亦都唔想再傾。当晚黑我哋就喺村里面嘅旅店住咗落嚟。多余嘅事情亦都唔顾得咁多啦，嗱嗱声冲返个凉干干净净上床瞓觉，瞓个昏天暗地，一直等到第日中午先醒过嚟。至于话呢啲地方容易见鬼，我觉得冇咩发现喎，反而比起我喺城里面嗰段时间瞓得都要好。瞓醒之后落楼一打听，老板话一大清早见到顾文敏孭住自己个包出咗门口，唔知咩时候先返嚟。依家我哋就真係唞够啦，觉得精神奕奕。我即刻就向老板打听慧光头嘅情况。按照赵二爷当时嘅讲法，我哋一行人加上豆腐应该係六个人。其中慧南京慧光头係长眼，仲请咗另外嘅三个老手上岛。我同豆腐呢就作为随行顾问，装备係由慧南京四个人准备嘅。佢係个光头，应该比较容易俾人记住嘅。我就同个老板打听下。佢听完之后猛咁拧头，好肯定咁讲： 冇有喎、我哋住间真係冇见咩嘢光头嘅嚟过。喺我哋呢处就係两家嘅旅馆，亦都唔係咩旅游胜地，所以平时嚟嘅人好少啊。对面嘅老板娘接待到啲咩客人，我都一清二楚。我敢担保，唔管係我嘅店定係佢嘅店，都冇一个光头嘅客人嚟过嘅。对面间店琴日就接待咗一个地中海。 我一听就觉得疑惑啦，暗諗慧光头嘅特征真係太明显，点解会冇线索呢？会唔会佢係因为避开差人嘅追查，进行咗某种伪装呢？譬如戴个假发啦咁。我喺度諗緊嘅时候，豆腐从楼上揈下揈下咁落嚟，一口气就同老板点咗几个菜，准备係要食中午饭啦。我哋两个瞓醒啊食，真係好似嚟呢度旅游咁。琴日嘅生死经历，而家已经好似係喺好耐以前发生嘅事情一样。喺食饭嘅时候，我同阿豆腐分析咗下情况，问佢有咩睇法。阿豆腐一路咬住一只凤爪，一边讲： 我呢就係咁觉得嘅。你諗下，慧光头已经俾差人及上咗，为咗保密做一啲伪装都係好有可能嘅。佢肯定係会同我哋留低啲咩咁嘅线索，只係我哋而家未发现嘅啫。咁啊，当然啦，如果冇线索咁亦都能够解释嘅。佢哋四个都係老手，睇我哋两个迟迟都未嚟，可能就真係撇低我哋自己去咗都未定啊。 豆腐諗嘢向嚟就直嚟直往，但係咁样样都有咁嘅好处嘅。我觉得今次佢嘅分析就几靠谱。如果真係有线索，咁线索又喺边度呢？唔通真係慧光头真係撇低我哋自己去行动， 咁讲我又应该点办呢？唔通真係打道回府？咁诅咒呢件事真係冇下落㗎喇噃。赵二爷手里面嘅嘢仲会唔会俾我呢？呢几个问题加埋咁样諗，我不由得就暗暗摇头啦。心知道即使魏光头真係撇甩我哋自己去，我呢一次同豆腐亦都一定要去嘅。我哋正喺度讨论住嘅时候，嗰、那个肥肥矮矮嘅老板突然间好似諗起咩咁，又走过嚟同我哋讲：啊，係啦係啦，我諗起嚟，你讲嘅嗰个光头佬呢度的确就冇嚟过，不过前两日嚟咗一班嘅四个人嘅，其中有一个人同你讲嘅有啲似喎，佢个面上係有条刀疤嘅。而且身边仲跟住其他嘅三个男嘅，我啊觉得有啲奇怪。刀疤，而且仲系四个人，我心知道得啦，呢次呢四个人八成就系乔装打扮嘅魏光头佢哋。于是我就问：咁佢哋后屘去咗边度啊？你点解会觉得佢哋好古怪呢？老板啊笑咗一笑，用佢带住啲乡音嘅口气讲。嗱呢度嘅都系旅游嘅，我哋系鬼村啊，好多小姑娘鍾意缠住啲男朋友嚟呢度冒险啊，所以话呢，我哋呢度接待啲客人通常都系以呢啲年轻嘅男女居多啦。你旅游嘅时候会唔会带几个男人嚟呢度啊？边个唔系带住自己嘅女朋友噶？四个麻甩佬嚟到呢度，真系唔怪之奇。听完我心谂，啊呢、這个老板啊真系几有眼力噶噃。跟住我问：咁佢哋去咗边度啊？老板啊立咗我同豆腐几眼，突然间讲：咁我就唔知道啦。佢哋当时就住喺我呢处。而且住咗一晚就走咗啦。不过佢哋曾经劝我打听呢个叫做凤嘴岭嘅路，或者可能系去咗果树啊。嚟到凤头村，又多咗个凤嘴村，我不由得嘅喺度谂噶。我讲老板，呢、這个凤头村我知道啊，凤嘴村系咩意思啊？店里面冇其他人，我同豆腐喺度食晏昼，老板亦都落得清闲无聊，于是佢就攞起张凳同我哋倾起上嚟啦。佢讲凤头村呢个名呢系点嚟嘅呢？都冇人知道。从呢度住嘅人开始就系咁样叫噶啦。至于凤嘴村呢，就喺凤头村嘅前边。嗰度系两条深山峡谷，凤嘴村就系喺峡谷尽头嘅山腰上边。由于可能地理位置嘅关系，从我哋呢度望过去呢系睇唔到凤嘴村嘅。不过呢，从凤嘴村嘅位置望返过嚟系可以俯瞰凤头村嘅，所以显得系好奇特，亦都冇人明白呢个究竟系咩回事。老板正喺度疑惑紧嘅时候，我就突然间恍然大悟。虽然我冇走过嗰条路，但系经老板咁一提醒，心里边就出现咗一幅嘅地图。凤嘴系可以睇到凤头，但凤头就望唔到凤嘴。咁讲嚟，岂不是中咗阿爷笔记中古文里边所记载嘅凤凰转颈？凤凰转颈嘅格局。是指一条山脉去到尽头的时候突然间拔高，在高的地方经由地质的运动形成了裂谷，然后向两边分开，就好像凤凰另个头过来梳理自己的羽毛一样，所以叫做凤凰转颈。转颈的地方显然就是三面环山，左右对称，后有依靠，前有望。在《藏书》这本书里面所讲的环山就是指这种格局了。这种的风水很适合来安葬 地位高贵的女性。按照老板的讲法，所谓的凤嘴村不单止可以了撼凤头村，还可以俯视凤凰转颈这个位置。将一条村起在这个地方，哪里是住人的，反而就好像监视转颈位一样。唔通赵二爷今次讲嘅，我哋要揾嘅鬼王御龙墓就系喺凤凰转颈位。谂到呢度，我即刻问：咁凤嘴村里边住嘅咩人啊？点解我哋喺地图上边揾唔到嘅？老板听到之后，眯下嘴唇，声音突然间就降低。佢讲：住咩人啊？嗰个地方叫做凤主村，都唔知道咩嘢时候留低咗啲老房子，破败晒啦，都冇人住。嗰啲人话喺入边住嘅都系嗰啲蛇精狐怪嚟噶，除咗我哋村嘅本地人，边个仲记得嗰个地方啊？地图上边梗系揾唔到啦。嗰四个人同我打听咗呢个地方嘅位置路线之后，都冇提起咩凤头村嘅事。我谂佢哋自己可能都唔知道啩，所以后来我咪好心讲俾佢哋听咯，叫佢哋啊唔好去嗰啲地方啊。咁后咪佢哋究竟有冇去，我就唔知啦。讲到呢度，外边突然间就嚟咗两位客人。显然就是琴日嘅地中海同埋嗰位小美女，只听到个小美女一路喺度埋怨住，话对面嘅老板娘做嘅饭餸唔好食，要嚟呢度食。睇到个地中海同埋小美女嘅年纪相差都几大嘅，我之前就认为个地中海系包二奶啊，但系而家一睇，边度似系咩二奶啊，直情就系姑奶奶女王。呢一位小美女生得都非常之水灵可爱，唔满意嘅时候嘟起个嘴仔，哇，睇到人哋心都痕埋。不过从呢个嘴仔里面闹出嚟啲粗口，等我呢个大男人听到都眼都擎埋。闹到嗰个咁嘅地中海简直系狗血淋头，夹住条尾 A 都唔敢 A。 而且我仲注意到一点，呢、这个地中海喺食饭嘅过程里面掂都唔敢掂下呢个小美女，似乎唔系我哋谂嘅嗰种关系。呢、这个时候，豆腐伸出只手喺我个眼前揈咗两下，讲：喂喂，翻嚟啦，翻嚟啦！就算啊，呢个妹妹仔细腰长脚屁股翘，你都唔使咁咸湿湿咁望鬼住人哋啊！豆腐咁一讲，声音压得好低，但系个姑娘仔好似听到我哋讲嘢咁，目光啊即刻扫咗我哋身上一圈，露出咗一种非常之惹人遐想嘅笑容。豆腐一睇到即刻吓到啃颈，佢向嚟就冇咩出息嘅，虽然吹牛能吹破天，咩金枪不倒啊，阅女无数啊，但系事实上稍为靓啲嘅女人同佢一示好，佢啊即刻红都面晒，条脷都打晒裂㗎喇。而家呢位小美女同我哋咁一笑，豆腐个面就唰一声红晒，条脷开始唔等洗啦，粒粒咳咳咁讲：佢同我试笑。我即刻打断佢嘅话讲：喂喂喂，你有少少出息得唔得？你系咪讲咁多先伸条脷出嚟，等我将佢捋返直你先再讲啦，好吗？